展，有百害而无一益。中方將會堅定維護中國赴美留學人員的正當合法權益，敦促美方停止這一種損人不利己的做法。澳洲一名四歲女童與家人露營期間失蹤，經過警方與民間大規模搜索18日之後，在一間上鎖的房屋尋回，她平安無事。四歲的克萊奧上個月16號與父母到澳洲西部一個營地露營，母親清晨睡醒的時候發現女兒失蹤，當局出動陸海空三路搜索，更加懸賞100萬澳元，希望各界提供線索。直到當地星期三傳出好消息，警方凌晨破門進入距離克萊奧住所車程6分鐘的一處民居，在其中一個房間發現克萊奧，他並沒有大礙，能夠說出自己的名字，他已經和父母團聚。警方拘留一名36歲男子協助調查，他並不認識克萊奧一家。剛剛參加完聯合國氣候峰會的澳洲總理莫里森亦都在社交網站說，這個是令人欣慰的好消息。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24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7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蚊，升5蚊；美团277蚊，升6蚊；阿里巴巴160.6，跌1蚊。保利協音能源2.73跌4.7，盈富基金25.16跌1.4，小米集團20.45跌5.5，恒生中國企業89.98升1.2，普普馬特54.25跌1.6，友邦保險86.05係跌2.15，快手95.95跌4.0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82，英磅10.602，瑞士法郎8.529，澳元5.793，加元6.271，新西蘭元5.553，歐元9.017。每百日元對港元6.83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209。港金現價報16,550蚊，跌1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1.4美元，賣出1,782.1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南区香岛道，跟住蒲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去赤柱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骏苑。咁就系南区嘅香岛道，跟住蒲苑啦有交通意外，去赤柱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骏苑。另外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到船街方向，之前啦近住上海街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长一阵噶啦，不过都仲系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何文田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稍微多少少，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

11月3号星期星期三啊，呢个礼拜几好记啊，因为1号星期一，2号星期二，3号星期三。苏动音乐， 耶！ Yeah, 我几惊你连今日系3号星期三你都讲唔到啊！ 嗱，今日星期三，我哋预估一下，一阵间6至7将会有我哋今日苏动音乐嘅嘉宾 The Boogie Playboys， 咁就系过瘾嘅呢个访问，大家亦都可以了解多啲，即系 Rockabilly 啊、Country Music 啊等等，咁佢亦都会介绍佢哋新 EP Country 里边一啲作品嘅。 系，我几中意呢啲课题嘅，即系有时去研究翻一啲可能系音乐嘅发展史啊，然后再 link up 翻啊，到底而家现代嘅音乐系点样慢慢演变出嚟？咁呢一个課題我覺得係講極都仲有一講，同埋係即係唔厭嘅，對我嚟講係。 因為而家音樂你聽到嘅一啲元素，咁係由以前一路走出嚟㗎啦， 係啊係啊， 即係有啲範疇，譬如我哋成日咪後都會傾，阿斌都熟啲，即係譬如可能講啲 blues 啊， 都唔熟㗎， 即係嗰啲即係你會熟多過我啦，我係另外一邊嗰啲啦，咁但嗰啲都係嗰個根源嚟㗎嘛， 係係係， 即係甚至乎你再去到以前啲人外國分黑人音樂、白人音樂嘅時候，佢哋玩嘅嘢唔同，咁然後點樣混合埋一齊，甚至乎以前玩嗰啲 gospel 嗰啲， 係 gospel 音樂就係都係一啲黑人嘅音樂啦。但係即係嗰陣時係因為由於宗教而引申出嚟，慢慢再同一啲嘅 blues 啊咁樣慢慢混和，又衍生咗再唔同啲嘢出嚟啦。其實你會發現好多現代嘅音樂咧，都係左溝右溝左，咁溝下溝下又演變咗一個新嘅形態出嚟嘅。 係啦，咁甚至乎到而家2021年啊，你聽緊唔係就係香港嘅，你聽外國都係大家又有一種復古嘅風潮啦，叫做咁都雖然唔係就係今年啊，早幾年已經開始㗎啦。係咁都有啲領軍人物開始做啦，咁大家就跟住咦好玩喎呢樣嘢，有一種回到過去，甚至乎因為我覺得呢個叫做一個 trend 啦。 係 可能對於曾經活於我舉翻80年代為例，你係真係嗰個年代已經出咗世生活過嘅話，嗰啲嘢對於你嚟講係過去。 係， 但係有一啲可能90年代即係我哋呢啲，甚至乎你千禧年代出世， 我後生㗎咋， 你一定係2011年先出世啦。 你咪同工嚟㗎， 即係可能你係喺90年代或者打後千禧先出世嘅話，80年代所有嘅嘢其實你冇經歷過，你甚至乎冇聽過， 係 只能夠喺電影或者咩度睇到嘅時候。嗰啲嘢對於呢一個年紀嘅人就係啲新嘅嘢啦嘛。 係啊，同埋我又覺得好得意嘅，你講得好好就係、是、其實咧有時我會聽翻一啲八十年代嘅歌，明明我唔係生於八十年代啦，但我會覺得好有親切感嘅七八十年代，因為好多嘅電影咧，即係可能細個就會喺電視度會逢禮拜六日會夜晚有一睇一啲 籌款又有啊， 又會有啦。咁然後去到近年咧，甚至乎你可能睇翻一啲超級英雄電影咧，佢哋都好中意引用翻一啲七八十年代嘅歌，好經典嘅歌， 甚至舊少少，加啲甚至 Galaxy 咪係咯， 係啦係啦，因為佢哋可能即係要交代翻一啲故事嘅背景啊，或者年份嘅時候，佢哋會用翻嗰啲嘅年代嘅音樂，聽落去又唔知點解啊，好似多咗一層嘅熟悉感喺度嘅。 香港電影都有噶，都會攞翻一啲以前舊歌， 係， 例如有一隻歌《紅眼睛悠悠的看着這孤城》， 係 我哋呢個年代嘅人究竟係點樣接觸呢一首歌呢， 是怎样的呢， 就是那套第一星期那套什么那套叫什么 很多 什么那套、去东莞那套啊。 哦哦 那套什么 咩 向、 哦、 向西文記啊，一路向西啊， 一路向西， 一路向西。 我冇睇過啊，不過聽朋友講話有咯。 搞錯啊！我入戲院睇， 你就係我朋友啦。 係啦，你係入戲院睇，仲要睇呢一個題材嘅電影，即係翻東莞玩啦咁。然後你去聽翻《傾城》呢一隻歌。咁我就覺得 有一番感覺啦， 有一番感覺啦。咁所以好得意，我記得之前喺電台有同一啲DJ 前輩傾偈，咁嗰陣時應該係有做輕談嘅。咁即係傾開大家聽啲咩歌。我嗰時講過一個好有趣嘅形容，就係話平時喺我哋節目嗰度會播一啲新嘅派台歌，咁嗰啲就大家所謂嘅新歌啦， 係啊！ 但喺我嘅世界裏面，我會覺得嗰啲反而會熟悉㗎，即係譬如而家派緊台，譬如泳兒啊，係啦，即係佢哋嗰啲洪家豪啊，跟住之後講曬所有唱片公司係咪先？黃然啊，跟住之後有J 風啊，跟住仲有吳若希啊， 睇下你幾時數得曬咁樣。 即係總之佢哋派嘅呢一啲嘅歌，對於我嚟講好熟悉啊， 係 反而係 聽喺輕談嘅時候播翻九十或者再前啲八十甚至再前啲盧葉薇嗰啲嚟路上嗰啲，即係一間七點 L 包你會聽到嗰啲啦。 係啊係啊係係係。 嗰啲對於我嚟講咧就是、新歌啦，而嗰陣時嗰啲嘅歌手咧，對於我嚟講咧就真係新人啦。因為可能真係個概念從來冇見過噶嘛。 係 係啦，即係當年我記得我係好 wow 嘅，聽到。即幾年前嗰陣做輕談，聽到 Raiders 呢一隊，哇！但嗰陣時對於我嘅概念嚟講，我由細到大可能冇聽過呢一隊嘅。嗰陣時喺嗰一刻揾到嗰隻碟，聽到啲歌，嗰一刻我就覺得，哦，呢個對於我嚟講，佢真係一個新嘅人啊！嗰、那個新係從來冇出現過， 好 mind blowing 係啦，然後你覺得哇，嗰、那個年代有呢啲咁正嘢啦，咁然後又係佢有譬如傳說咁，大家後屘睇電影又會 有 啦，佢哋再玩翻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呢種概念好得意啊！即係嗰種所謂新與舊 嘅係啊，同埋即係等於咁樣啫嘛，就等於咧我最近睇一套喪屍電影啊，喪屍電影咧佢入邊出現有一首 Cranberries 嘅 Zombies 啦，呢首歌其實真係 N 年噶啦，咁、但係而家我再聽翻，我又覺得哇！好正，好新喎啲嘢，或者可能即係例如 Radiohead 咁樣先算 ，Radiohead 都好耐啦。但係你聽親佢嘅 Creep， 你都會覺得哇好新喎啲嘢咁樣。咁當然係即係我哋呢啲即係可能聽開一啲嘅新嘅作品，你嗰個模式可能近年你聽呢幾年嘅作品嘅模式可能會大同小異。咁你聽翻一啲好耐之前嘅作品，佢個編曲嘅方式又有嗰個年代嘅味道嘅時候，咪好似好新咁樣。 係因為個新唔係嗰個出現時期嘅新啊，而係嗰個當事人佢接。捉呢一个音乐或者呢个对象系几时嗰种身啊嘛，咁跟住好得意嘅就系譬如我寻晚咁样去咗个 friend 嘅 studio 嗰度，因为要准备之后有个即系 DJ set 咁啦，咁就揾翻一啲想揾八十年代嘅歌嘅 ，OK， 咁啊上网 research 啦，跟住好得意你就会发现咧，嗰个世界即系大到即系无奇不有。 点样咧？ 有两个最大嘅发现嘅，两个至三个啦， 系。 第一個就係 Mingli 咧八十啦，咁有啲擲住界嗰啲，你要當住八十先啦。嗰陣時嗰啲歌咧係有一啲好多個版本出現嘅。我近年我哋即係而家即係2021年嘅新歌，2020年都開始多啦，唔同版本合唱啊、remix 啊咁。嗰陣時係好鬼多嗰啲咩 summer mix 啊、party mix、club mix 啊、咩 motor mix 啊，總之好多 term 噶啦。 而我細個咧係唔知點解會有咁多，嗰當時我都未識欣賞嘅，係到大個先發現原來呢個世界存在一啲咁嘅嘢嘅噃。 係啦，咁我諗點解咧咁。当我哋要去即系 plan 一个 DJ set 嘅时候，就出嚟系，因为当年 disco 应该系真系好劲，而当一啲打碟嘅 DJ 佢需要去玩嘅时候，可能原版咧佢嗰个 intro outro 嗰个长度未必咁啱玩到可以做一个 transition， 于 okay. 是乎出咗呢啲特别嘅版本啦，甚至乎系佢嗰个跳舞成分再高啲啊，咁变相喺呢一啲场合由呢啲嘅版本出现咧，就可以好啱喺嗰个年代嗰个 culture 去发生啦。 我唔知點解咧，你講咁樣講咧，我成日都會諗起嗰啲咧貨車司機咧，一個年代咪好興啲貨車司機。 十六號嗰人 remix， 十六號嗰個人。 係啊，即係會有一堆我哋好熟悉嘅歌。但係會用咗同一個方式嘅 remix 出現咗一啲唔同嘅版本出嚟，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好勁嘅 culture， 你諗翻起都覺得哇，好有嗰個年代嘅氣氛喺度。 有啲係東門 remix 咁啦，咁但係有一啲係而家聽翻你會覺得正嘅， 係。 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嘅小發現啦。第二個發現咧就係、是，亦都我覺得關嗰陣時可能即係 disco 嘅文化好正啊，或者。踩 roller 嗰啲，即係唔一定要去 club 嘅。 啊， 即係而家你都見香港有啲地方又玩翻 roller， 又有翻 roller 啦，跟住啲燈光霓虹燈啊嗰啲咧，好有嗰個年代氣氛的。 跟住就有啲 DJ 玩翻懷舊八十年代歌啦嘛咁。之後我都有問我媽嗰陣時啊，同啲 friend 玩去邊，有時真係踩 roller。 係。 咁啊成啦，咁經歷過嗰年代，聽眾你哋就知啦。 我都未踩過 roller。 我都未啊， 揾次一齊去試。 我試下玩咯，搞翻個 solo 音樂 roller party 咁。 O K 喎，幾好喎。 咁然之後就係喺嗰啲嘅地方嘅時候就需要到 DJ 呢個身份，即係唔係電台 DJ， 打碟 DJ 喎。咁打碟嘅 DJ 嘅時候，佢哋有陣時真係嘅，佢哋會將一首歌去自己 edit 一個屬於自己嘅版本。咁有啲朋友佢就可能網上面 share 自己整嘅版本啦。 咁又好得意喎，好你見到有啲朋友整好多大量當時嘅歌曲，可能博長佢啦，或者同外國或者日本嘅歌做一個 mash up 啦， 啊正啊正啊正， 即係可能佢抽紅色的跑車嘅嗰段嘅 vocal， 然後咧就同唔知另一首歌嘅夾埋一齊啦咁。咁咧就好豐富，好多呢啲叫二次，即係當年已經叫 二次創作 啦，你可以稱之為 嗰陣時未有呢個 term 就叫改編或者咩啦， 係啊 remix 或者 mash up 或者佢哋有一仲有一個嘅叫 redrum 嘅 redrum 啊，呢個我第一次聽。 嗱，我平時聽 remix， 因為 mix 即係做一個 即 係混音 溝埋一齊 嗰種啦，或者重新做一個編曲，但係嗰個 vocal 嘅用翻啦，即係用翻個 acapella 啦。咁 redrum 嘅意思即係顧名思義，佢可能將嗰個 drum 即係個 percussion 咧，因為你譬如四拍四嗰啲嘢，你打碟嘅時候可能你會聽嗰啲嘛。佢重新 arrange 過嗰啲鼓，可能加嘢落去，即係用以前嗰啲即係 drum machine 啊，佢幫嗰首歌前面自己加一啲嘢落去，加啲 drum 落去啦，或者佢將佢嗰個鼓再加強啲，可能因為個 CD version 個 bass 唔夠重嘅，佢自己 再加強， 係啦，佢可能會叫 remaster 咁樣嘅版本，咁跟住你就會發現，哇！首歌咁多嘢好得意喎，咁。跟住就系咁听咯，哦，原来佢加咗呢段咁样咯。 咁然后就可以尤其你玩开呢啲咧，你就会喺度谂啊，边只歌可以搭落边只歌度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有趣的。 同埋因为佢空间纯音乐嘅位置，即系个 instrument 多咗嘛，而唔系净系歌词搭住晒咁样。咁呢个第二个发现，而第三个发现咧，就系你会发现有好多意想不到嘅歌出现。有一位女歌手咧，对于我嚟讲都系新认识嘅，寻晚先认识。佢个名咧叫秋霞。不过唔系姓陈，佢姓颜嘅， 我未听过啊。 颜秋霞 ，OK OK。 咁然后佢有一张碟喺网上面叫听到啦，但我翻嚟公司又揾唔到，所以冇办法同大家播，但系大家自己揾方法睇下听唔听到啦。佢咧有一只碟叫唔知咩格林美乜乜乜噶，佢咧将一啲外国当年好 hit 嘅歌咧， 即系攞奖嗰啲系嘛？ 应该系啦，因为佢用到呢个名咧，跟住佢就会重新去用广东话词演绎啦。你真系意想不到，我真系第一次听。佢将 Michael Jackson 嗰只 Billie 系， 佢变咗做黐线， 我正 系啊！你谂下，得得得得得得得得黐线，佢唔系呢段，佢系前面咯。 哦，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黐线，得黐线。 哦，明啊！ 真系太精彩啦！我发现。 O K， 呢个有趣，我一阵都要揾嚟听下。 系啊，大家有兴趣玩，咁所以就有呢啲。咁樣嘅發現咯，咁但係揾唔到啊，可惜即係揾唔到呢只嘅俾大家聽，咁大家自己揾啦。咁所以今日揀呢只都少少懷舊嘢啦。 哇，聽個 intro 都好有呢個感覺。 佢周冠廷好中意佢嘅力真啊！有之前都市爬行啊，星期五放縱都係啦。今次呢一隻咧叫減價購物狂啊！100元為夠食兩餐，不要加凍飲。300元。你夠換套衫加對兩布鞋，喂，慳價要等到減價，手袋西裝也給我無限快。月尾张雪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呼叫痛。 你有冇听咗呢一首2021年新嘅派台作品嚟嘅？由外形啊，去到啲歌曲都系秉承住呢种风格八十年代嗰种啦。佢系力尊啊，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有佢自己份啦。而帮忙编曲仲有 Jimmy 啦，而监制都有阿 Bird 帮忙。有力尊最新派台作品叫做《减价购物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水务署在湾仔一个私人非住宅处所取得的水样本验出铅含量超出香港食水标准，厨方已经联络相关处所负责人，要求他们通知大厦内所有用户，并且采取适当的预防及缓解措施，以及尽快聘请合资格顾问或者人士作详细调查，以找出问题的成因和进行相应的修正工程。水务署公布时没有交代处所具体地点。政府發言人話：今次是自2017年12月實施優化監測計劃以來，首次發現有水樣本超出香港食水標準。水務署表示，若果有關人士未能夠在合理的時間內採取有效的緩解措施，水務署可根據《水務設施條例》採取相應行動，以保障用戶的食水安全。政府公布参考专家建议，合资格的特定组别人士，即是免疫力弱病人和较高感染风险人士，可以由下个星期四起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今个星期五起可以预约。获优先安排接种第三剂疫苗的组别包括特定组别免疫力弱人士，例如癌症病人、器官移植病人、晚期艾滋病患者等，以及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并且有较高感染风险的人士，包括60岁或以上长者、医护人员、长期病患者，以及工作环境有较高暴露风险和较易传播新冠病毒的员工，例如参与抗疫工作、提供跨境运输或者在管制站和港口工作的人员。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协会接到超过100宗关于安心出行的查询，自从新安排在今个月实施之后，两日之内亦都收到78宗查询，主要涉及长者使用的手机能不能够使用安心出行，以及怎样安装。如果没有安装安心出行，能不能够进入政府场所，例如去街市和复诊等。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说，会不断优化安心出行系统，再简化程式，目前正是研究不同方案。本港今年8月成功完成手中肾脏配对捐赠，涉及两对夫妇，两名病人在移植之后身体状况良好，已经出院。医管局说，基于公平性和保密原则，两宗手术同一时间在玛丽医院和玛加烈医院进行，期间有特别措施，令到两名受赠者不能够识别捐赠者身份。医管局又话，现时本港有2300名病人正系等候肾脏移植，有时即使亲属愿意捐出肾脏俾病人，但系往往受制于血型同抗体不吻合等嘅问题，而未能够进行肾脏移植。医管局在2019年推行肾脏配对捐赠先导计划，俾愿意捐肾嘅家庭互相交叉捐赠。现时配对池内的病人和家属数目有26对，希望有更多人加入配对池，缩短轮候时间。天气方面，

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法师入面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想退，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 MC 张天赋记忆面，在记忆当中呢，曾经在这些通讯软件追女仔的时候，那种尴尬位是在于一句起两句子，你今天吃了什么？吃了意粉，不讲住爱冲凉先。 寂寞楼中你默默陪我流泪，面离我愉快将崩溃那时捱下去，尽力幸福去做甜蜜的一生一对，难得你喜欢我怎远距，感激你令每一夜甜水，若然问我仍想起了谁，太尖锐。他一些爱你，原来我无爱你，又感觉很麻痹，投入了幻故技，舍不得放弃，你是我独特运气，无奈我始终爱你不来，你是 最初我唔係好明嘅，唔明點解啲女仔永遠都係講兩句就趕住要 offline。後嚟我明啊，原來係 it's all about priorities。聽過有李靖君差一些什麼，到底差一些什麼呢？可能係感覺啦。 何謂成熟並未望衝，我搞不懂，期望實現中卻不輕鬆，兩者怎去兼容兼容，構想的太不同，神經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讓大踏步中撲穿天空，卻丟失了鬆容寬容，理想追到之前發覺到注意失控，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暗，再微细连睡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成熟并未望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人大踏步中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 陈卓妍搞不懂 acoustic version。咁当然啦，谂谂下都会发现自己都有啲问题嘅，自己唔够成熟咯，唔识得点样同人相处，点样沟通，所以我成日都同自己讲，要大个仔啦。 要去自勉。

I said it, not you.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对嘉宾见到佢哋就好似翻到以前咁啊， 所以今日我哋送俾佢哋呢一句，我觉得都好衬佢哋嘅，听住咯。 The Boogie Playboys， 光机， 唔知佢哋会唔会有埋随意门呢？ 啲主持人英文差咯 不如我哋 show 音乐今日嘅嘉宾咧，系有 The Boogie Playboys 四位，你哋好， 大家好 ，Hello， 系啦，要食你哋呢个队名咧，因为即系都难度高啊， 食个队又唔系。 意頭唔好咯，我哋只能夠話意頭唔好一個對詞，所以就喺個 Playboys 個時嗰個音嗰度咧，我哋就拉長佢，今日食咗落去一個時光機呢個 term 度嘅。咁因為我哋都覺得即係大家都一路聽住你哋嘅音樂，就好似坐咗時光機翻咗去一個年代，個年代感好重嘅，譬如 Rockabilly 啊等等嘅音樂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呢一句應該都 fit 嘅，咁啊送俾你哋。 Okay, 因為我哋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睇呢個 Back to the Future， 係 就係講坐個時光機翻咗。五十年代 系啦，可以翻翻， 所以我哋一听到时光机就好有感觉， 就想象到啦。咁啊，呢一个因为你向来会玩嘅，大家都会知道即系 Rockabilly 呢样。咁你哋推出嘅呢个新嘅 EP Country 咧，就会讲到就系、是、啊呢一、這个即系乡村音乐会多啲嘅。咁其实真系去翻即系音乐类型上面，其实乡村音乐同埋即系 Rockabilly 啦，即系两者之间。有啲咩嘅即關係，同埋有啲咩分別 嘅？因為我哋所謂玩嘅 rockabilly 咧，其實係將 rock music 即 rock and roll 啦，最原始嗰啲搖滾樂啦，同埋一種叫 hillbilly 嘅音樂，我哋中文可能會叫譯做山區音樂啊，即之類啦，叫 hillbilly，hill 係 H-I-L-L， 係 山嘅真係。咁佢係一種其中一種 country music 嘅分支一個門派咁樣，所以其實我哋玩嘅 rockabilly 咧，基本上就係將一啲搖滾樂再溝埋一啲嗰陣時比較傳統少少嘅鄉村音樂啊 ，country music 啦， 山搖鄉搖咁樣混合而成嘅一種音樂。咁所以喺我哋嘅曲風入面咧，有時候會出現咗一啲比較 rock and roll 啦，即系 rock and roll 其實即系 blues 落嚟啦，即系咁有時會出現一啲曲風比較。rock 啊 blues 咁樣，另外有時候會出現好多 country 嘅元素喺入邊嘅，譬如有啲吉他嘅彈法啊，或者我哋嗰個節奏嘅玩法都係喺 country 度嚟嘅。 去分類嘅時候，我當我今日要播俾聽眾聽嘅，可能係個 blues 嘅 list 嚟嘅，或者可能係一個 rockabilly 嘅 list， 或者 country 嘅 list， 有時候我就分唔到啊。即係我到底應該係從佢嗰個編曲上嘅快慢嗰個節奏各方面去分啦。定還是從個內容去分到底佢係邊樣嘢呢？因為所謂 blues 就怨曲啊，係咪先？咁 rockabilly 好多時候我哋聽嗰啲貓王啲，哇跳舞好正嘅，咁好似內容上邊分又好似簡單啲，但係咪真係我諗得咁簡單呢？ rockabilly 係有少複雜嘅，確實係因為佢包含咗好多嘢喺入邊，有 blues 啦，又有 rock and roll， 又有 country hillbilly， 所以個分野唔係真係咁清晰，所以如果你想做一啲 playlist 嘅話咧，所有 playlist 都擺 rockabilly 就啱啦。咁其實唔會衰嘅咁樣。rockabilly 呢個類型即係其實出現咗好短時間嘅，係即係五十年代嗰 around 七八年時間，係因為喺美國咧因為好多州份啦，咁州份每唔同嘅州份有時都會有佢哋好獨特嘅音樂嘅，譬如有啲地方係好多鄉村音樂嘅，好多有啲地方又可能黑人音樂多少少啊，即係R&B、Rhythm and Blues 啊，咁有啲係純白人嘅 Rock and Roll 啊，咁佢哋可能穿州過省去即係 tour 嘅時候咧，即係涉獵咗好多呢啲風格，咁所以佢哋即係夾雜埋就會有呢一種即係啱啱嗰七八年。 興起的呢一堆音樂， 溝溝埋 埋，所以其實過了個時期咧，就已經嗰個分野係明顯好多噶啦，就已經。所以呢個 style 嘅其實好 represent 到屬於嗰段時期美國嘅音樂咯。所以我哋每一次玩其實都好 specific， 即係不能造型啊，嘅聲音啊，都想係做翻喺 做翻嗰個年代啦， 係五十年代嗰個時期咁樣。 係。而講到 country 有陣時都會聯想到一個 term， 即係可能係西部一啲啊，即牛仔嗰種。咁其實係咪都係又真係佢哋有關係喺裏邊？甚至真係可能牛仔文化可能就即 country music 裏邊其中一樣展現到嘅。 係，其實係嘅。咁country music 其實分好多種嘅，一路以嚟啦，即係可能由開始有音樂，開始有牛仔歌曲嘅時候，可能係1900年初啦，咁佢哋真係好牛仔嘅嗰啲，即係可能兜個 band 做啊，或者拉小提琴嗰啲嘅。咁、慢慢去到四五十年代咧，就加咗好多 rock 嘢落去啦。咁所以我哋玩嘅Hillbilly 啦 ，Rockabilly 就係大概係喺嗰個時期嘅。咁到六十年代就開始多啲 country rock 嘅嘢啦。咁慢慢現代 modern 嘅 country 咧，就已經唔係我哋玩嗰隻 country 嗰回事咯。咁樣，即係你要聽翻個年代嘅分野啦。冇錯， 係因為啱啱你都講到平時你哋嘅造型，大家都會見到係即係去翻都好似穿越翻時空去翻嗰陣時咁。係咪都係就係因為都發現大家好中意啊？原來嗰個年代嘅吸引到大家有一個話題作為一個起點，令到你哋都覺得哦，我哋玩嘅音樂就行呢個方向啦咁啊。 其實我哋四個本身都好中意舊嘢嘅，我哋又唔係覺得即係話啊要標奇立異啊或點樣嘅，但係我哋都真係覺得啊係好正喎。例如我哋睇嗰啲衫啊、嗰啲車啊，我哋自己私底下唔係講音樂，我哋都可能會討論啊嗰啲衫係呢啲cut係咁樣嘅喎，嗰啲款係咁嘅喎， 連屋企嗰啲裝修都研究一番， 係啊， 嗰啲家具都要一齊 share 下， 水龍頭啊都要揾嗰啲款啊， 馬桶好誇張，我哋成日都係傾呢啲嘢。 但其實香港容唔容易揾得翻，即係由衣著去到裝修或者咩揾翻嗰個年代？ 高啊，係 難度高嘅， 難度高 嘅。不過而家有互聯網就好好多啦，當然 即係喺外國買翻嚟， 可以喺外國訂翻嚟啦。 係， 但係嗰啲水喉未必啱嘅喎，有陣時候啲粗油啊，係 啊係啊， 翻嚟自己放。 買翻嚟即係可能即係啲裝修師傅未必同你裝啊，話哇咁煩㗎， 想係想買嗰下儲嘅買翻嚟， 即係買到嗰個年代嘅嘢翻嚟咁樣嘅啫， 即係都會搞到嘅，但係即係煩啲咯。 所以我哋上面都可以反映到嗰個年代，即係例如可能粉藍色啊、粉紅色啊、粉綠色啊。 你有冇啲粉紅色嘅嘢咁？ 你多啲。 早已知，现实尽见。 次呢一張 EP， 因為上一張 summer 啦叫做，咁今次初頭會預計，誒、哎、會唔會按季節叫 autumn 咧？但係今次就叫做 country， 即係真係鄉村一啲噶啦咁。咁有冇話即係去做呢張 EP 嘅時候嗰、那個方向選擇咗即係 focus 多啲嘅 country music 咁樣樣咧？ 有啊，其實我哋今年三張 EP 呢個 concept 都係想好清楚咁去劃分我哋嘅風格咯，因為可能 summer 我哋就會多少少純 rockabilly up tempo 啲或者有啲夏威夷風，即係感覺真係 summer 啲嘅嘢。咁嚟到因為我哋本身都有啲 country 少少嘅作品，咁所以不如就夾雜嗰啲作品就擺喺我哋 country EP 度啦，令到嗰個風格好似比較統一啲咁樣會好。因為喺外國咧，其實都真係啲 band 係譬如玩 country 就真係 stick with 好 country 或者好 hillbilly。Rockabilly 又係好 rockabilly， 我哋都已經叫做即係逢五十年代嘅都 掂下啦， 即係嗰種啦，已經係咁但係放外國嚟講，確實佢哋劃分係更加清晰咯，係。 咁當初你哋自己會唔會都有傾就係、究竟我哋呢隊兵玩嗰條線會唔會好似你啱啱咁講啦，即係會畫得好清，定抑或其實都唔需要咁死啊？ 好似冇特別討論，因為我哋大約十零年前開始走埋一齊jam下嘢嘅時候咧，咁大家都聽咗 Rockabilly 一段時間，但係未試過 jam 啦。咁一聚埋一齊 jam 嘅時候，其實乜都想試下嘅。咁又會玩下貓王啲歌啦，又玩下許冠傑歌神啲歌啦。咁玩下又會玩下啲五十年代嘅慢歌情歌啦。咁後來又寫咗啲好似 Johnny Cash 風格嘅歌。咁慢慢我哋又去得多嗰啲 festival， 睇得多外國啲 band， 又發覺咗原來喺 Rockabilly 嘅世界呢有啲 country band 都玩得好好聽喎。咁我哋又想涉獵下，所以我哋又會做一啲風格比較嗰個方向嘅歌啊。咁我哋又直頭買咗個叫 lap steel 嘅琴返嚟，就係想做嗰種聲音。所以我哋基本上冇特別討論話要我哋自己樂隊要好專一玩一種風格咯，變咗我哋其實都真係五十年代所有嘅風格都試下做，試下用我哋嘅形式呈現出嚟俾聽眾聽下咁樣。 但我哋係有個界線咯，係一定係五十咯， 係 即係呢個五十出現過嘅我哋都會試，但係五 六十 後六十都唔 嗰啲就唔得㗎啦， 咁啊， 即係喺個時間上面做一個分野會居多嘅， 或者五十嘅美式嘅 咁啊，呢一張嘅 EP Country 啦，咁裏邊有五首嘅作品啦。咁啊，我同阿斌咧開始咧就會按住呢張 EP 裏邊嘅歌咧，我哋會估嘅，睇下有冇中間一啲嘅嘢發生過咧，然後你係揭曉啦。咁 失業大軍先啦， 好 嗱，失業大軍咧，因為其實我會喺呢一個專輯入面，我會形容為佢係一個比較哀怨啲嘅一首作品嚟嘅。咁我覺得佢其實本身去做呢首歌，藍調人佢去寫呢首歌嘅時候，佢純純粹粹係用一個想用一個 blues 嘅方法去寫咗呢首歌出嚟嘅。咁但係慢慢因為可能要因應嗰張專輯，所以就將嗰個 country 嘅 feel 最後喺個編曲嘅時候再帶翻多少少出嚟咁樣嘅。 嗯，你錯了。 错得好啊！够真挚啊， 错好爽啊，兜嘢 band 落嚟。 系啦，咁啊呢一首歌啦，即系失业大军嘅创作又系，即系唔系阿斌所讲 嘅。系啦，咁咧其实我哋喺筹备呢张三张专辑嘅时候咧，咁可能有呢个三张专辑嘅 idea 嘅时候，其实唔系歌所有歌都作晒嘅，咁可能。我哋諗住每隻專輯每隻 EP 都係有五首歌啦，咁可能 country 專輯嗰陣時淨係得 兩三首， 咁仲要寫多啲新歌擺落去先齊五首。咁我哋就諗下可以有啲咩 country 嘅嘢嘅種類嘅歌可以擺到落去咧，咁樣咁就睇下我哋而家現有嘅歌，就發覺好似如果寫首慢啲嘅 country。其實都幾好喎，咁我哋其實聽好多歌，譬如 Hank William 嗰啲都好多慢嘅 country， 其實都好好聽嘅。咁佢慢 country 嘅歌入面有個風格都係好幽怨嘅，其實佢又唔係好似 blues 嗰種曲風，但係佢慢 country 佢有佢獨特嘅幽怨嗰個感覺。咁所以我就嘗試向呢個方向去諗啦。咁可以寫咩題材呢？ 咁就最好梗係寫真人真事啦。係啦，咁嗰陣時我就年頭真係失業咗幾個月嘅，咁啊，所以就寫咗呢首歌啦。 好真實嘅， 真實嘅，我哋有血有肉嘅，我哋啲歌詞啦， 即係個狀態完全就係指嗰段時間嘅生活， 完全係我嘅寫照啊！即係嗰啲你未睇到歌詞啦， 喺度啊， 喺度有係啊。 系啊，咁就系讲嗰啲，即系我因为唔使翻工啊嘛，咁啊瞓到黄朝白晏啦，梗系， 即系晚晚开酒饮啊。 跟住我，即系我煮早餐嗰时已经六点几，黄昏，黄昏六点几，跟住煮完早餐做咩咧？唉，咁啊开一下电视睇嘢啦，开个啤酒饮，又饮到天光先瞓觉，咁样就系日日都系过咗三四个月咁样嘅生活。咁啊，而家有工作啦。 咁但系当时失业大军系咪就系喺嗰一个时期，可能懒洋洋地喺屋企，有时可能对住个黄昏，因为嗰个 feel 好似好黄昏，差不多日落，见到个好黑麻麻嘅时候咧，就弹住支吉他咁样写出嚟。嗰阵时个状况系咪咁样嘅？ 黄昏应该就系我啱啱瞓醒 冇 嗰时候嚟嘅。咁冇话諗住日黄昏啊定几时啦，总之嗰陣时成个人个状态就係好糜烂嘅，即係你又唔知几时先搵到工，咁你又每日都做啲好冇建设性嘅嘢咁样。跟住咁就寫歌啦，寫歌最有建设性嘅，係我每日弹吉他寫歌就係最有建设性嘅，咁所以就諗到呢个题材囉。即係幽怨得嚟，又可能有少少幽默，幽自己一默咁樣咯。 咁嗱，嗰段時期去到即係話三四個月之後，係咪真係去到要揾翻即係有翻工作嘅時候，成個人先至重整翻，冇再喺嗰個狀態？ 一定係啦，起碼我正常呢個作息時間、正常食飯、正常收入咁樣就係啦，脱離咗呢個狀態啦。但係我知，因為點解會寫呢首歌，點解寫呢個題材咧？除咗我自己之外咧，咁當然我失業嘅原因就係因為香港好多人都失業緊，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各行各業可能不景氣啦、萎縮啦，咁我都係一個受害者之一啦。咁所以希望藉著呢首歌，可能好多失業者聽到，即係會覺得憂自己一默，會心微笑啦。希望大家會之後有更好嘅將來咁樣啦。哇，你有預意 好好啊！咁你知即係譬如去錄呢一首歌 ，Felix 即係代表好似唱咗藍調人的心聲嘅話，其實嗰段時間咪你都會可能即係見到佢呢個嘅狀態，甚至乎錄嘅時候都望住佢。 佢冇做嘢好耐 嘅。人哋唔做嘢嘅原因唔一樣啊！ 哎、我领悟到佢嗰种感觉嘅，所以都知嘅， 即系见住佢嗰段时间嘅状态， 见住佢嗰时 系啦，即系投入咗喺里边嗰种沧桑啊， 冇错， 嗰种嘅状态咁样。 因为我哋都揾咗好多 reference 去参考翻嗰种嘅曲风嘅唱法系点样啊，咁样会听好多啲旧嘅嗰个年代嘅 country 歌去参照翻嗰种感觉咯。 嗰啲 slide 上 slide 落嗰啲啊，嗰啲 好山歌，即系紫色嘅山歌， 紫色山歌唱法。

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暑假。 3-0-6-2-4-7-0-0。 咪住，应该是2-3-3-1-2-3-3-4。 咦，这个不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截止日期10月2日下午5:30。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咪机会， 详情请浏览 cibs.rthk.hk。 Anyone can go on air。 Kitty 拿住件衫做乜啊？ 啊哦，怕你阵间冻啊。 小白，你连颈巾都带埋。 芭比，最近天气早晚都唔同啊。 除咗自己， 替埋人哋，转咗天气， 着多件衫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10，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分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The Boogie Playboys 嘅，咁啊，你哋推出咗你哋嘅新 EP Country 啦。咁啊，头先上一 part 咧就已经拆解咗阿斌估嘅嗰首失业大军啦，跟住就轮到我估啦。咁我就想估咧，即系而家派紧，即系往田纳西州啲夜行火车啦。因为呢一首歌里边，其中有一个声效我系即吸引到我，就系、是、嗰个火车嗰个声， 笛声 系啦， 真系有品味。 咁我初 真系有品味，真系识嘢。 我初头听嘅时候就谂紧啊，即可能揾一啲声效 OK 啦。咁、但系我睇嗰、那个。即嗰個樂器 credit 嘅時候見到咧，有一個 train whistle 係啊，冇錯， 咁我就喺度諗，冇理由屋企本身有嘅，我想真係估得好刁轉，係為咗呢一首歌，因為想有嗰個再真實啲嘅聲音，而特登買咗個 train whistle 去做過一下嘅啫，為咗呢首歌，呢個係我估嘅， 啱。 我啱咗啊！ 啱 ，OK， 啱。 我苦练30年嘅 train whistle， 终于有 使用嘅，可以攞出嚟见人啦。 要交俾阿蓝调人讲下， 系啦，见到系 因为剧真系咁啱得咁巧嘅。咁嗰阵时阿 Barry 作咗呢首歌个 demo 啦，咁都其实冇好具体谂系要摆啲咩落去。咁又听佢嘅意思，可能系话想做啲关于火车嘅题材。咁因为其实。在美國傳統咧，火車題材嘅歌係好普遍嘅，因為佢哋可能好多人都要穿州過省去謀生，甚至係擺個老婆喺屋企自己過穿州過省啦。咁所以好多呢啲離鄉別井嘅題材， 咁唔知唔係揾第二個老婆啊，係做嘢啊， 做嘢啫，做嘢啫。 咁啊好笑啊，係咪諗起 Barry 啲真人真事嘅寫落啲歌？ 繼續。 好，講翻個笛先。 係啊，講翻個笛先。 跟住咧，就咁啱喺嗰期咧，咁我哋其實 IG 都 follow 咗好多外國玩呢個 style 嘅高手啦。咁啊，見到其中一個高手咧，佢又係玩一首關於火車嘅歌。 哦。 咁佢中間就用到呢個火車笛。咁我哋都係第一次聽同埋第一次睇人，因為佢拍埋片咁樣。吹呢個嘢，我哋覺得，咦？呢、這個啱使，呢、這個就啱使啦。 係啊，個聲真係好。 呢、這個啱使，真係。如果擺喺 Baby 嗰首 demo 度，就真係呢個錦上添花。 我哋啲波折嘅喎，我哋訂呢個 train whistle 嗰陣時候咧，我訂咗兩次，因為第一次訂完翻嚟係覺得，咦？佢個聲唔係好靚喎。 因為我哋都係睇嗰條片去 recognize 嗰支咁嘅木笛，咁我即刻即晚 eBay 揾啦，呢啲我唔等啦，我即刻買噶。咁買一支翻嚟，咁啊錄啦吹啦，咦？好似再聽翻人哋嗰、那個睇翻嗰條片，聽翻，咦？好似冇人嚟嗰、那個， 爭咁遠嘅， 爭咁遠嘅。 你嗰個電器化嚟嘅啫喎， 都唔知咩嚟噶。總之係應該平啲渣啲嘅。咁我再上 eBay 揾下，揾咗支粗啲嘅、靚啲嘅， 係聲好啲啦啩。 我聲好啲，咁啊真係而家做咗而家個聲出嚟啦。 同埋第一支係咪吹到嘴都爛埋？ 佢同埋嗰啲笛咧，可能係 vintage 木笛嚟噶。咁咧又 咁啊，吹落個嘴 又冇消毒。咁我翻嚟已經抹過啦，但都照吹嘅時候，吹完之後咧就生咗唇瘡，生咗幾個禮拜唇瘡嘅，好大犧牲啊！為咗呢首歌， 呢首歌除咗個笛之外咧，連個 banjo 我哋都係特登為呢首歌而買嘅，其實係，因為我哋之前嘅歌係冇出現過 banjo 咁，但係覺得哇呢 banjo 擺喺首歌度係更 country， 所以我哋就特登就有疫情啦，咁訂喺外國訂嘢其實係好煩嘅一件事嚟，咁所以都搞咗好耐，結果有支新嘅笛同埋新嘅 banjo 啦。 咁呢一首歌頭先講即係嗰個火車嗰個原因，即係啱啱都講咗啦。咁啊，今次呢首歌曲詞編監都係即係 Barry 去創作。咁但係去到用即係呢個田立西州係咪都係因為呢一個地方即係同 Rocky Billy 非常之有淵源，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所以都覺得咦咁不如就擺呢個名字放喺呢首歌。 係啊，冇錯，其實因為隻歌有個藍本嘅，其實有一首歌叫 Night Train to Memphis， 咁我哋覺得啊呢首歌好正嘅 Memphis 都喺田立西州入邊， 係 咁都係。即係 rock and roll 嘅一個好始創地咁樣啦，咁到即係你聽翻外國嘅歌詞，其實英文可以好簡單，其實描述咗一啲環境咁樣，或者個意境。咁但係廣東話有陣時其實係比較上複雜嘅，咁慢慢個題材引申落去就變咗係寫一個好似彼岸嘅故事咁。究竟大家會想去邊度咧？搭呢架車係想去邊度咧？咁田立西州就係、是。The Boogie Playboys 嘅彼岸，我覺得即係當然精神領域上啦，即係唔係一定係搬去嘅，但 係 即係我哋係好向往嗰度嘅音樂啦，佢發源地嘅所有嘢啦，即係我講緊 Rockabilly， 係 咁，所以他朝有一日，我哋都其實有好希望去田立西州，因為喺嗰度都有一個好出名嘅festival 啦，係即係 country 啲嘅 festival 啦，咁我哋係。好想去參與， 同埋都想去阿新 studio 啦，即係貓王發跡嗰度啦。咁我哋都係會夢想去嗰度，可能錄翻幾首 live take， 錄翻幾首歌咁樣，咁啊正啦。 係啦，係啦，所以呢個就係好代表到我哋心目中嘅彼岸嘅一個地方。 而睇歌詞嗰度，即係一路好似一架火車前進緊嘅時候，咁、那個目的係可能真係好似歌咁講，即係田立西就。但 at the same time 亦都有一種好似就是、啊嗰啲過去隨住架火車向前行，跟住亦都慢慢流逝住，亦都有少少悲喺裏邊嘅呢個。 當你向前走，好義無反顧向前走，你就。好多嘢原來要擺低， 因為我哋係 playboys 嚟噶嘛， 冇辦法啦， 冇腳嘅雀仔啊嘛。咁喺呢首歌裏邊，譬如去到一啲嘅可能彈法上面，係咪都有啲 slapping 嘅嘢都會聽到喺即係呢首歌裏邊？ 哦 ，bass 嘅話，其實首首歌都係 都會撳 就，除咗有啲慢歌就好似用翻普通啲嘅彈法啦。 嗯， 基本上比較輕快少少嘅歌都係 slap bass 咁會聽到 bass 一粒音同一粒音之間會有啲啪啪啪嗰啲，就其實係我哋個 slapping 嗰個聲啦。咁呢啲聲都係好 基本上 Walkabilly 啊 Country 都會有喺入邊咯。 係，咁頭先亦都提到一個叫 Lap Steel 嘅呢一個，因為呢首歌裏邊都會用到，有冇都介紹下其實佢係一種點樣嘅即樂器放喺呢種音樂裏邊？ 佢係叫 Lap Steel， 所以佢擺喺個 lap 上邊，即係你個大髀嗰度啦。咁佢就有一條好似金屬嘅巴咁樣咧，就俾你 slide， 你做一啲即 slide 上 slide 落嘅聲音就。好獨特嘅一種，即係你睇 country 會好成日會聽到呢種聲音嘅。你其實一聽你就好 recognize 到 佢個形狀咧，就係擺喺個大髀度啦。咁其實佢呢種叫 steel guitar， 咁佢亦都有另外一種係好似個琴咁樣坐喺度，嗰、那個樂手就坐喺張凳度玩，咁樣喺度好似彈吉他，擺個台面度彈吉他咁樣嘅。咁我哋買嗰隻就係 lap steel， 就係擺大髀玩。 哦，我甚至乎見到好似有一嚿好似鐵， 係咯，就係嗰個鐵， 揸住一碌鐵去， 揸住 去一落去啲線度。 其實吉他都可以彈，用 slide 筒啊嘛， 係 slide 筒，即係但係嗰個感覺咧，就始終冇 lap steel 咁似咯。我哋自己覺得， 嗯， 係咯，因為 lap steel 基本上淨係 slide 嘅啫嘛， 係 lap steel 個 tuning 都唔同普通， 即係你 lap steel 嘅話咧，你冇咗嗰嚿嘢咧，係彈唔到嘅，即係你唔可以用手指撳落去。你一定要用嗰嚿鐵咧，同嗰啲線嘅金屬嗰啲摩擦聲咧， 先會做到嗰種滑出嚟嘅聲嘅。 係啦，冇錯。 在那一夜，那一街角，你的身影远我别去，在那漆黑暗角落里。你抛低一股悠悠的空虚，在那之后不知不觉，每当经过这个地方，凝望这空空的凄凄声转角，这字孤孤单单处我，再次想起你，难忘记从前我与你那时那些感觉。那一街角，你的身影远我别去，在那漆黑暗角落里，你抛低一股悠悠的空虚，但愿我可以每丝魔法懂得倒转过去时光，无奈我不清楚怎么可再次与你好好的相处，但我已经失去你。 但我已经失去你。 呢張 EP 裏面第五 track 叫《山上的智來野貓》啦。即係呢一首歌，我覺得好有趣。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因為開頭嘅時候可以開展咗個旅程啊，坐火車，而去到最尾咧有一個好似唔識嘅一隻野貓相遇到我由孤身一人遇到一個唔識嘅人啊，咁有個伴就繼續行落去，佢擺咗喺個尾度，我覺得有一種咁樣嘅 picture。但係呢隻新創作嘅時候又係咪真係諗住一個旅程，有啲乜嘢咁樣去諗呢個 topic 咧？ 呢、這個真係好有趣嘅，諗呢、這個，因為開頭做個 demo 嗰陣時係完全唔係呢個題材嚟嘅， 係點樣嘅 嘢？ 讲真嘢，讲真嘢系咧，呢只歌咧原先系帮柜台一个节目嘅一个 jingle 嚟嘅。咁、 哦、 结果做完之后咧，我记得佢哋就翻嚟 feedback 话，可唔可以新啲啊感觉？啊，我话我哋 Boogie Playboys 好难新啲嘅、啊，咁但系 我哋就不嬲。你揾我哋 Boogie Playboys 唔系又系要旧啲咩？ 做啲 hip hop 系啊，咁样 系咪你啊，波成？ 唔系我啊，唔系你。嗱，嗰时我知道呢个古仔之后，话佢哋唔要，我哋要，我好中意食歌啊。嗰時話佢哋唔要我同阿瓊講話，咁、哎、我哋不如問佢哋有冇興趣。 咁係好有趣嘅，咁但係即係我哋都幾中意呢個創作，因為做完個 jingle 時，咁留翻嚟不如我哋 自己用咯， 即係自己用啦咁樣。咁開頭一路。因為嗰個節目個名咧係令到人哋會諗起一套戲㗎嘛，係 啊， 咁我哋開頭諗住將 你 將嗰套 冇人識你喎， 我哋將嗰啲歌詞套入去嗰啲對白， 咁係嗰時係有咁諗過，但係發覺搞嚟搞去都好似未 搞唔到， 未係去到我哋好心目中想去嗰個效果，所以。 其實我哋可以講下咧，我哋開頭係點樣構思？即係我哋開頭係諗住一個角色係大王、 哦， 一個角色係咩？ 即係第一段 神仙 B， 神仙 B， 第一段就係大王嘅獨白， 咁樣第二段就係神仙 B， 神仙 B 嘅， 即係大家嘅即係心入邊嗰個即係故事咁樣去心聲。 已經寫咗啲歌詞㗎啦，已經 本身啲歌詞就係進邊度進㗎啦，邊有咩野貓咁靚啊，大佬？ 係跟住係啊，但係即係最後其實因為。country 嘅 melody 咧，佢可能啲 notes 都唔係咁多咧，好難其實聚得熟曬成個 嗰場戲咯， 係啊，嗰場戲咁覺得個效果都係爭少少，不如拼戲呢一個諗法啦。咁我哋就重新去叫投入落去只歌度，睇下揾啲咩方向。咁慢慢就生咗一個即係類似係孤獨老人，去行山，但係其實佢。都好需要即係陪伴嘅一個咁樣嘅故事，咁就遇到只嘢，一個可以好奇情嘅一個故事，咁樣去將佢變成一個即係咁樣嘅故仔咁，係。 所以調翻轉真係可能即係聽翻嗰個曲本身，即係有啲咩嘅感覺，啲咩嘅畫面去再 係啊係啊，因為真係落筆之前都唔知寫乜好，係咁即係寫寫下，慢慢生下，不如就咁嘅方向寫，即係可能個寫行山嘅開頭，咁行下山就變咗係遇到野貓，遇到野貓之後結果結伴就一齊咁樣嘅故事。 你真係好有愛心，會遇到只貓。 係 你嘅講， 只貓只係一個比喻嚟嘅。 我一定唔會遇到只貓。 只貓唔係真係貓嚟㗎，比喻嚟㗎。 係乜都得㗎，其實係。 咁因為同埋我有見到，即係呢一首歌去聽嘅時候，我又會即刻聯想，因為有一首之前已經推出嘅作品《啲牧場裏啲羊》，都係啲動物，我就會即刻諗啊，其實會唔會即係呢一類嘅音樂，始終你喺即刻即係鄉村地方會有好多動物。嘅出現其實啲題材有時會唔會都用佢嚟做一啲好似寓言故事嘅東西，比喻一啲嘢咁樣。 有嘅，即係呢個係真係有嘅。係咁羊都係好常見，即係其實 country 好多即係農場啊、農夫啊嘅造型嘅，其實我哋見到即係著工人褲，跟住揸住個嗰啲棒咁樣咧， 豬八戒。 因為所謂嘅牛仔，其實唔係真係好似西部片入面槍戰嗰啲牛仔，佢哋其實牛仔係一種職業嚟嘅，平時就係牧農啊，即係騎住只馬去管住啲牛啊、趕牛啊，咁嗰啲先係牛仔。咁我哋玩嘅 country music 其實係嗰扎牛仔。佢哋嗰啲音樂咯，咁所以佢哋其實真係日常係接觸好多呢啲動物，咁我甚至係譬如我 IG 會識咗一啲喺美國真係牛仔嘅 musician， 咁佢我會睇佢玩音樂，真係揸住木吉他對住啲牛喺度彈啊，對住馬 對牛彈， 好好笑。咁我就同佢講話，我哋喺香港。 玩 country music 嘅，但其實我哋住喺城市嘅。 我就諗過我哋啲造型可能會即係著住牛仔衫去騎馬咁樣去影相，我有諗過呢啲嘢嘅，咁但係。即係香港都比較難啦，你揾四隻馬俾我哋騎啊，咁 難好多啊， 唔 係 好容易。 咁啊，所以有呢一張嘅 EP 裏面頭先都會聽到有幾首嘅作品啦。咁你都有預告過，即係今年會有三張 EP 啦。咁仲有一張嘅 EP 又會係一個點樣樣嘅諗法？ 咁十二月到啦，咁我哋會有張聖誕嘅專輯嘅。 嗯， 咁係啦，有五首歌啦，聖誕題材嘅 系咁啊！聖誕係咪都係會即係你都有講過，即係 Rockabilly 啊，都會同聖誕有啲 係啊！我哋其實有一隊樂隊係好喜歡叫 Stray Cats， 係80年代嘅一隊，即係好中流砥柱嘅 Rockabilly 樂隊。咁其中佢個靈魂人物 Brian Setzer 咧，咁係之後發展嘅時候有一隊 Orchestra 叫 Brian Setzer Orchestra， 佢係做好多 Christmas tour 嘅。佢 even 佢都有啲 Christmas 嘅專輯咧，係推出，咁年年呢個時期佢都會 tour 嘅，咁我哋都參照佢呢個做法，就做一隻比較 big band style 少少嘅聖誕歌啦。咁再之前，我哋前年有一隻叫聖誕尖對 bell， 就比較換味重少少嘅聖誕歌。咁即係想夾雜幾款不同嘅即係 rockabilly 少少嘅聖誕類型喺呢個專輯度咁樣。 嗯，咁你哋嘅即係呢個聖誕歌嘅題材啊，或者用到一啲嘅樂器上面，又會唔會有一啲都可以預告一下係點樣樣？ 例如頭先講 big band 嘅歌咧，就會係多少 horns、brass 呢啲咁樣嘅吹奏樂器啦。咁感覺上都可能 jazz 少少嘅，咁、 okay. 但係都唔盡量唔離開 rockabilly 太多啦。 聖誕歌一定有 sleigh bell 啦， 係啦，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我哋都會有嘅， 好多隻都有 sleigh。 我哋盡量就唔好隻隻都有啦， 即係會加入去，咁樣就唔會太多。 點綴下有個聖誕氣氛啦， 或者吉他彈奏上都會唔會比較聖聖誕啲咧？ 聖誕啲嘅， 其實。 冇， 俾你殺過草走不及。我諗學你話齋就係比較 jazz 少少啦，即係有啲爵士樂嘅元素喺入邊咧，嗰、那個感覺係真係會多啲聖誕嘅氣氛咯，咁樣。因為好多其實外國嗰啲聖誕嘅歌咧，都係好用呢、這個。即係爵士樂嘅形式去表達出嚟，咁、所以我諗我哋都會，即係其實同又或者頭先阿 Barry 所講咧，即係有好多 horn 嘅 section 咧，咁其實你聽到呢啲sax 風啊咁呢啲嘢嘅時候咧，咁我其實我感覺已經係比較 jazz 嘅，我自己覺得。 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個即係叫秋天嘅季節，就可以聽住呢一張嘅 country EP 先，然後去到年尾嘅時候，大家亦都可以期待嗰張即係聖誕感覺重啲嘅 EP 啦。 正啊，每季都有一隻碟可以聽到， 聽到都覺得攰啦。 好彩学新年舞咋， 新年风景啲嘅，好浓好啲 嘅，古筝加 rockabilly 啊！ 咁啊，今日再次多谢 The Boogie Paper 同我哋介绍呢张 EP 啊， 谢谢你哋， 多谢晒， 拜拜。 沿路行山边水十清幽，足迹不分晚昼，丛林中有气养尊跟住忧。小野猫子被探究失咗内衣，与他结伴随随心一次，独处半生有这么一次，遗憾了一辈子。如若然猫子不介意，没法忠于人意，决心结伴随随心一次。需要别人重新给我医，独处半生有这么一次，遗憾了一辈子。如若然猫子不介意，没法忠于人意，决心结伴随随心一次。 此相依。